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前半夜有轻雾，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 85%， 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 40%， 最高气温七度。这两天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佳，出行请您做好健康防护，注意交通安全。 路况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面上情况。崇文门外大街花市路口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通渭河北路进城方向去往二环匝道处目前车多。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结束，今天全市中小学生迎来了新的学期。每当开学季来临时，都会有不少学生感叹，过了一个假期，对于开学后的校园生活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开学不仅仅是对孩子的考验，也是对家长的考验。调查发现，不少家长存在着开学焦虑症。面对新的学期，家长该如何缓解焦虑？家长又该帮助孩子做哪些计划工作呢？教育面对面邀请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来为我们指导。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家有儿女的话题，刚才您听到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家长的焦虑。好，其实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过了，同学们很焦虑，其实家长的焦虑呢也不在上下。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家庭教育专家以及我们的同学代表一块儿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教育面对面 RBC，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啊，然后呢可以在上面留言。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今天是中小学开学日，汇文一小举办了主题为遇见传统文化的开学典礼，请他们本台记者姚迪的报道。 春鸟春天春牛，吃货的节日也来到， 汇文一小秉承汇文教育集团全人教育的理念，除了打造学生的德智体美劳之外，着重在传统文化上对同学进行教育。那么对于传统文化，汇文一小五年级的广思佳同学说， 我觉得传统文化是一个中国人的底色，而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给自己涂抹上浓厚的色彩。我了解了更多的中国文化，然后我也懂了很多之前我不知道的东西。 对于为什么以遇见传统文化为主题举办开学典礼，汇文一小副校长倪艳鹏说， 我们的开学典礼设置24节气，其实24节气它不仅仅是我们中国古人的一种传统智慧的结晶，它更对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日常饮食习俗包括保健都起着重要的影响的作用。学校从一年级开始来研发这样的24节气，让他们通过24节气课程的学习，从小了解我们的节气、物候、谚语、农时，包括24节气当中的一些古诗的内容和饮食保健的内容，就是希望他们从小能够打上中国人的底色。 汇文一小除了举办相应活动，还组织老师编写相应的传统文化读本， 以春夏秋冬四季的模式向同学传送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和底蕴。 继续来关注教育新闻。本台记者秦天报道，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26号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将对校外培训机构全面开展拉网式摸底排查，并于2018年年底前完成集中整改。通知指出，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并依法追究有关学校、培训机构和相关人员责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艺考。2月27号北京电影学院2018年度艺术类本科高职招生考试正式开始。数据显示，今年北影总报考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往年颇受关注的表演学院依然热门。2018年北影共有14个院系艺术类专业招生，其中17个本科专业和一个高职专业需通过本次校考。今年表演本科仅录取50人，与去年相比减少225人，缩水三分之一。粗略计算，今年北影表演学院报录比大概是194:1，相比于去年114:1的比例难度加大。除此之外，新兴幕后专业同样受到考生青睐，影视技术系摄影制作、数字电影艺术录取难度在23个校考专业及招考方向当中排名升至第七位，紧追传统热门专业第一梯队。今年本市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分别新增39个和36个专业，同时中职校撤销三所学校的7个专业。市教委昨天发布具体名单，梳理发现，无论中职校还是高职校的新增专业多数与新科技挂钩，云计算技术应用以及虚拟现实、无人机操控与维修技术、新能源汽车运用与维修等纷纷上榜。还有一些新专业瞄准了在高速发展中的行业，比如护理、学前教育、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等。2月25号，史家教育集团的8个教育分院挂牌成立，下设60多个教师研究室。挂牌仪式上，德育、语文、数学、英语、体育健康、人文科技、艺术和课程资源分院的负责人上台布置作业，参与人要有研究课题，定期还要参加汇报展示。今年9月，这些作业将集结成册，形成10本关于教师培训方面的教材。史家小学党总支书记洪伟介绍，将依托史家教育资源库的建设，将史家教育集团的经验标准模式进行资源转化，将之作为教师自主研修和辐射引领的核心资源。平昌2018年冬奥会昨晚闭幕，冬奥会筹办进入北京周期，冬奥会筹办全面提速。除了场馆建设之外，冰雪文化以及体验课大面积地进入了中小学校园。目前本市冰雪运动推广普及活动以及各类冰雪体验课已经走进了16个区的近百所学校，覆盖了10多万名学生。为了弥补短板，各学校通过建设仿真冰场、利用周边冰雪场地资源、走进专业冰雪场地等方式满足学生的上冰上雪需求。据统计，近两年来全市共有大概14万名学生上冰上雪。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计划和市体育局合作，依托专业院校、社会资源，做校园冰雪特色指导员，进校对学生进行指导。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家有儿女，我们将说说家长的开学焦虑。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随时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布您的观点，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关注并且留言。高考进入倒计时，要参加自主招生的同学们要抓紧准备了。3月3号周六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公益讲座，邀请高考志愿填报专家为家长解析自主招生核心关键点，讲解如何定位院校，根据考生材料选择最适合的报考院校，详解自主招生网上报名步骤和细节，并介绍上海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大博雅、清华领军等同时报名的综合评价招生院校。参会家长可以获得自 自主招生网报系统专家指导视频一份，名额有限，请电话预约报名。报名热线5735-4567，5735-4567。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寒假结束，今天全市中小学生迎来了新的学期。每当开学季来临时，都会有不少学生感叹，过了一个假期，对于开学后的校园生活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开学不仅仅是对孩子的考验，也是对家长的考验。调查发现，不少家长存在着开学焦虑症。面对新的学期，家长该如何缓解焦虑？家长又该帮助孩子做哪些计划工作呢？教育面对面邀请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来为我们指导。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呢，家有儿女，我们的这个家长课堂呢，要和大家说一说如何缓解开学焦虑症。我们说的这个开学焦虑症呢，说的可真的是家长朋友。您可能一想，哎，只有我的孩子啊，这个要开学了会有这种现象，有没有考虑到自己也会有这种焦虑的现象产生呢？尤其是对于一些比如说面临中考的，面临高考的，我们再下面一点，可能是孩子要上幼儿园了啊，年轻的父母会有分离焦虑症。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针对的呢是我们高中同学，尤其是高三的家长。高三啊，这个半学期之后，六月份我们将迎来一次考试，这次考试呢，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讲，那可是天大的事情哈，也别那么焦虑。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专家和同学们一块儿呢来说说这个话题。那大家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哪些啊焦虑的事儿，也可以呢跟我们来聊一聊。家有考生嘛，焦虑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怎么样能够把它保持在一个比较相对平衡的状态，这个还是需要值得我们今天呢探讨一下哈。好，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李强先生，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哈。鼠爹你好。 好，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好，那么家有儿女系列节目呢，我们已经有连续除去春节哈，有四期了，我们正在跟大家都是跟说一些这个有关家长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今天的这个家长焦虑，我们同样还请到了一位同学来参加哈。通过刘若曦，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目前他身边的同学包括自己的家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好，刘若曦。 嗯，大家好。 嗯，刘若曦来自育英学校航天校区，今年呢是高三学生啊，也是马上就要迎接六月份的考试了哈。 对， 现在来讲呢，应该还有这几个月哈，百天吧。 对， 你先说说假期过得怎么样吧？最后一个这么放松的假期。 其实也不放松，假期还是比较充实，但是因为毕竟是高三学生， 对， 还是重心是学习，不能随心所欲的玩、嗯、但毕竟是假期，跟平时比也就会轻松一点。 好，那假期结束了哈，开学现在目前来讲，有焦虑吗？ 有一点吧， 有一点哈， 但是也没什么时间焦虑了。对于高三考生， 是马上就要开学就考试，是 很精辟的语言。 对，开学就迎接，你是理科生， 对， 理综考试是吧？嗯，然后还有一模啊， 对， 等等哈，反正一系列活动，二模， 还有三模， 这丰富多彩啊！如果光是考试，确实有点枯燥啊。可能其中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吧。 对，考试之后我们就一模之前就有成人礼，所以大家还是比较期待的。同学们也都想赶快穿上漂亮的衣服，然后进入一个成人的状态。 我觉得这就是在非常紧张的备考这个生活当中的那么一抹亮色，值得期待哈，挺好的。那么那一天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哈，因为人生有时候需要仪式感嘛，对吧？好，那这个假期过得不错哈，这开学呢也没什么时间焦虑了，马上就进入状态了哈。那你有没有给自己制定一个，比如说这百天的一个复习的计划？嗯， 有简单的想了一下，首先我觉得 作为我来说，我会跟着考试走大方向，以一摸二摸为基本的目标，然后准备一摸二摸，然后小计划我会做到细化到每一天，然后我一般会在这一天开始的时候定一下，因为理科细化的分是分六科，但是我有的时候一天完不成会完成四科，这样我第二天就会侧重那两科没有完成的再补上去自己的弱科，然后就这样细化。 哎，你那个计划是写在本子上啊，还是写在纸上啊，还是你放在哪儿啊？ 我写在纸上，然后贴在自己能看见的墙上，做一下就完成一下，这样特有成就感。 哎，这叫对照检查。 对，我觉得他那个其实还是挺细化的哈。那你怎么保证就是说我每一天的计划都能够落实，都能够完成？ 我基本上就是用把每一项任务规定的时间规定特别细，然后给自己定规矩，然后做不成也会给自己定立奖励和惩罚机制。 哦， 可能有时候会罚自己做卷子什么的。 哦，你是这么好的好孩子。 真是哈， 我估计会有很多家长都羡慕，哎呀，我的儿子闺女要是这样就好 就好了， 又对照检查，然后还给自己定了那么多的计划。 我想知道就是奖励自己的是什么。 就奖励自己，比方说这道大题有的时候可能做不出来，然后平时的话可能就要找一些错题啊，什么错题本之类的，比方说我今天完成的比较好，我可能就奖励自己，哎，这个错题如果它不是那么重要的话就不强迫自己整理了。 哦，还是学习哈， 就是少做一点的奖励是吗？ 对， 对，还是学习。要是我就在想我给自己奖励是什么呢，吃块蛋糕，让我喝杯咖啡。 这个小女孩的这个心情咱们可以理解啊，但是好像还是把学习当成了是一个不是那么喜悦的事情，看起来。 但我觉得到这个阶段来讲，相应的这个必要的紧张是可以的哈，您觉得呢？ 那必须。 必须吧。 必要的紧张是好事。 其实刘日曦的这个家长挺有福气的。人孩子能这么自觉的去这个啊，就是订立奖惩制度对自己，而且这个无论是惩罚还是奖励，还是学习， 自己定自己对照自己奖惩。 对， 那你还要让孩子怎么着啊？ 对，所以我说呢，家长就很幸福嘛。但是有一些这个家长不这样，所以这也是很多家长他焦虑的一个源头哈。那家里的孩子他不这么，比如说这么细呀，像若曦似的做的这么好，所以说呢，这时候我们就应该给家长呢也说一说，如果说您的孩子没有做到像刘若曦这样这么细致哈，那家长怎么样能够在旁去帮助他制定一下这个助考的计划，帮助他落实一下这个计划的完成。这个您给提一些建议。 我觉得首先刚才那个杨洋你这个提问里头啊，实际上它应该是两层意思。它的大前提并不是说如果孩子这么细了我就不做计划了，我家长就没事儿了。然后呢，如果孩子不做计划那我家长要计划。这个观点是我认为是不对的。 如果我是家长我就这么想。 哦，那是不对的。为什么呢？ 这孩子不用操心 啊。哦，那是不对的，因为在高考的这问题上孩子有孩子的事情，他要做备考规划。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当然是学习的内容。第二生活的内容。第三还有自己的目标，也就是发展。我考到哪儿去啊，这都是要规划的。这是孩子做的是备考规划。不管孩子做不做备考规划，我们家长都可以，并且我主张去做助考规划。 那您觉得 就是说家长叫助考，孩子叫备考， 也就是、 俩都要做。 这个备考规划或者说是计划也好，是由孩子主导来完成的。 那是他自己的 事。这个家长是可以不用参与的，他也可能参与不明白。但是家长可能要做的是那份刚才您所说的助考的这个计划，是要由家长来完成的。 助考是指的家长助考，自然这个规划、这个计划是由家长来做。那么孩子他的那个备考，他要做的那个规划，家长起什么作用呢？那这个就复杂了，就要根据孩子的情况了。你比如说像刘若曦这样同学这样的啊，他比较自觉，那么家长呢只是宏观引导就可以了。宏观引导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是面对的这个孩子他不愿意做计划，我们有一类人群从心理学上讲他是就不愿意做计划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还有呢就是做了计划他也不好好实施，他也没有对照检查，他也不要去自我奖惩。那么怎么办呢？那这个 这时候家长就要还要起作用。 对，这个时候家长那么你的 助考计划里你就要体现这方面内容了、 嗯、 所以为什么说人家刘家的妈妈爸爸是幸福的、 嗯、 您就还得操起这个 心，在备考的计划方面可以少操一点心， 哎， 因为自己完成了， 但是也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下、 嗯、 但是我是不主张参与进去啊、 嗯、 孩子要学什么老师定、 嗯、 啊，他的方法步骤、 嗯、 时间安排由他自己定、 嗯、 您不要参与、 嗯、 您只是大面的了解、 嗯、 啊，然后呢监督啊，提醒一下啊，像若曦这样的孩子，你就甭管他了。 嗯， 他今天不想学，他想奖励自己一下玩、 嗯、 你就让他放松一下。 明天他会再补回来。 明天他会再补回来。所以我们就是说，家长的助考计划规划，我认为不论你面对什么孩子， 嗯、 都是应该做的。 嗯，那我想问问刘若曦哈、啊，刚才你的这个备考计划挺完善的，也挺详细的。那么这方面是不是爸爸妈妈真的就不用去操心，也不用去过问你了，是吧？ 对，这件事儿其实是我自己想做的、 嗯、 因为我原来也不做，然后但是我会感觉这一天过下来之后就是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乱乱的、 嗯、 所以开始做计划，觉得这样一天能过得很有条理很充实。 嗯，那其他的刚才鼠爹所说的哈，就是家长所做的那种助考计划、 嗯、 我不知道你理解的这个助考指的是什么。嗯，那也就是说你现在希望你的爸爸妈妈能够帮你做的那种计划是什么呢？你现在目前还达不到做不了的、 嗯、我想我妈妈会帮我收集一些各学校的消息和信息、 嗯、 还有就是最近不是自主招生嘛，也会帮我打听各校自主招生的然后条件要求什么的。我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去了解各校的这些实证性的政策、 嗯嗯、政策， 所以我觉得家长可能在这方面对我们的帮助挺大。 嗯，那这个鼠爹所说的这个家长的这个助考的规划是不是其实也包括着这方面的内容是吧？ 啊，对，当然是包括这方面的内容、 嗯、其他的呢？ 其他的还有呢，因为按照我的观点啊、 嗯、 就是说我们的家庭教育决定着学校教育决定甚至就我们就可以约等于决定着孩子的分数和成绩、 嗯、 啊未来的发展走向、嗯、那么我们应该全面的来审视一下这个我现在的助力高考的这种状态、 嗯、 我的家庭教育状态。所以呢他我主张是从很多方面来评价目前孩子的状态，家长的状态，也就是家庭教育状态。什么状态？这都包括什么呢？ 就是您说觉得要根据这个状态来做这个计划。 那当然呢， 嗯， 那当然呢。你比如说啊，学习状态要把握、 嗯、 啊，那么不仅是他现在的成绩，还有他的学习潜力有多大、 嗯、 啊，包括他的目标。为什么老讲目标呢？你爬珠穆朗玛峰是一种条件，准备的条件，你去爬景山爬香山它又不一样，它准备的不一样啊。所以你把目标放好了，我们再来看我需要准备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有目标，这是说学习状态。学习状态完了是什么？是环境状态，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学校环境有什么特点。前天有一个孩子还要为这个事儿去上全日制呢，原因是和同桌打架。 嗯， 啊，所以关系多么重要，这是环境啊。然后我刚才那说串了，是关系啊，环境状态，然后是关系状态、健康状态、休闲状态、认知状态。我解释一下，因为前面的好理解，我解释认知，就是说这个孩子他是不是经常说我以为， 嗯， 而不去考虑高考规则。你是上人家的考试，你得守人家的规矩啊，对吧？那你比如说我觉得就不该放广告，那你别扯这个。你这来电台你得遵守这规矩。 您是说我们广告太多吗？ 我没这意见，我没这，我就说举个例子啊。那么就是我以为，总是在我以为而不去倾听啊。我青春期我就是要逆反，我就是要独立。那么你当然要独立，但是你能不能听进去一些忠告啊，给你提供的信息。因为有的孩子所有励志的稍微励志一点的信息一概不接受。 嗯 啊，那这个认知就有问题。所以你看他的认知问题、思维问题、视野问题啊，这个都是决定着他的那个影响着他的成绩。所以我们要考虑孩子的认知状态，最后就是发展状态。就是孩子有没有视野，跟社会有没有联系啊等等的。因为有的孩子就是除了眼前这分和作业，下个月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考了大学干什么都不知道。 嗯， 所以你看他这么七个方面，我给家长做这个中学生助考状态的测评，就是从这七个方面来做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家长可以拿这七个方面去想想我们家的情况，想想孩子的情况。 也就是说呢， 内容要全。 每一个计划其实是针对了具体的孩子来定的，并不是说千篇一律，我们这个计划都要一二三四是什么。您要看您这个孩子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状态， 就像体检啊， 对， 说我就把这些项目都做了， 嗯 啊，甭管是这个哪个科室我都做了，有问题的那么筛出来了，这是该干的，有问题就是该干该调整该解决的。但是呢到了，如果我们说到高三的话，确实时间很紧张，还有100天、 嗯、 那么在能干的这个不是在该干的这些事情当中、 嗯、 我还得挑出能干的来，有些是干不了的了、 嗯、 你还得挑出能干的来、 嗯、 然后去好好去解决、嗯、 那这个计划按照不同的孩子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情况定出来之后，最后想要达到的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好的结果就是在孩子身上要发生作用、 嗯、 要有所改变和提升、 嗯、也就是在他弱的那个方面有所提升，这应该算是最大的收获、是吧？ 不是，在他弱的并且能改变的、 嗯、 短期内能改变的、 嗯、 能对这个他的发展这个分数有改变的、 嗯、 发生了变化、 嗯、 我们就成功了。所以在定的时候一定要结合孩子的实际， 有的放矢。 对，因为我看到有的家长定的计划，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都等于白说，你应该没用，孩子不认可，改不了，那是吧？那就没有意义。 有可能这家长就犯了跟我以为怎样的那个孩子一样的错误了。 对对对， 嗯，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说的是有关家长的这个开学的焦虑哈，我们主要针对的是这部分家长，就是孩子马上就要高三啊，要考大学了，这高考。一大事情。那么有什么相应的一些问题，我们在下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呢和大家来交流。那下一时段呢，我想就根据刚才鼠蝶所说的，作为家长该干的能干的是什么，这样你才能够去干，你才能有可能干得好， 才能 如果说都不能干的您硬上也不行，是吧？所以说我们稍后呢会给大家呢继续来介绍啊，有关呢在这个高考之前我们的家长能干什么该干什么，会对孩子的这个最后的考试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和大家呢一块儿来分享一下。那么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随时的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呢一块儿来交流。好，那么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伏，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京招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3月3号周六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公益讲座，邀请高考志愿填报专家为家长解析自主招生核心关键点，讲解如何定位院校，根据考生材料选择最适合的报考院校，详解自主招生网上报名步骤和细节，并介绍上海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大博雅、清华领军等同时报名的综合评价招生院校。参会家长可以获得自主招生网报系统专家指导视频一份，名额有限，请电话预约报名。报名热线5735-4567，5735-4567。好，欢迎大家呢通过电话来报名预约参加这一场呢线下活动啊，您可以了解到更多有关自主招生的内容。好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家有儿女继续和大家来说的家长这个缓解开学焦虑症的有哪些途径。其实呢，有时候把计划做好了，可能心里也就不慌了啊，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好，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高级教育高级指导师啊，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李强先生，也是大家熟悉的鼠爹。同时呢还有来自育婴学校航天校区的高三同学刘若曦，一块儿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刚才呢这个鼠爹说到了哈，其实家长呢可以帮助孩子做一些这个助考的规划哈，当然备考的计划就像刘若曦刚才所说的啊，我自己能做哈，我做的还挺好的，这个家长可能就可以稍微的把这方面就给孩子了这个权利。那么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家长必须要做的哈，我们也说了，有些是该做的啊，有些呢也是能做的，但是该做的和能做的，我们家长这怎么来分？你说这刚才您还问我那问题呢，说该做的就都能做了吗？不见得是吧？ 对对对，咱们俩的意见还是一致的，但是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该做的我很明白，提分啊，好好考试，好好学习，少玩手机，这该做的我还不知道吗？ 嗯， 但是能做，我能不能把他的手机管住？哎呀，这个就不好做了。所以他把重心放在了能做上，而忽视了该做，啊，他觉得那个容易。其实呢，我发现该做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也想的不太清楚。 嗯， 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受每个家长他的这个教育理念， 对，条件， 他的教育理念乃至他的视野、他的格局决定的。啊，越是想提分，他越集中精力想分，什么事儿都不管了。 嗯， 于是呢，这分就死活上不去。 嗯， 哎，其实你跳开这个想法啊，适当的去关注一下外界，让孩子得到一下放松，缓解一下亲子关系等等的，可能这分就上去了。但是我们家长说，哎呀，我来不及做那些，我这分还没上去呢。 我觉得这就是跟家长的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跟他的个性有很多关系啊。有的家长他就说，孩子多要学一些无用的东西，当然是带引号的无用的东西。 嗯嗯嗯， 比如说我 就学的杂一点， 对，爬爬山，练练瑜伽，游游泳，听听音乐什么的，你看似好像跟这个分儿没多大关系，但是我们也做过这样的节目啊。其实它从某一个侧面，它对提升成绩其实有帮助的，不单是对高考，对他以后的人生发展更有帮助。 对 呀， 所以刚才我就说要从七个方面去规划嘛。 嗯， 那么你看，就有的家长啊，我就给有的家长写出了这个家庭教育的指导意见啊。 嗯， 你给他写的指导意见一，你给他提出来，他不理你。指导意见二，他还是不去做，为什么？他就是理念，他不认可你这个。你要给他写分儿， 嗯， 他可能认可。 嗯， 可恰恰我给他写别的，也是为了提分啊。 嗯，其实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呢，距离高考呢时间也不多了，100天的时间哈，差不多吧。所以说，很多这个理念上的东西，我觉得在短时间内，他未见得会马上的见到这个成效。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能跟我们很多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办的家长说一说，你现在可以干的和要干的迫切的那几件事儿， 嗯， 是吧？刚才这个若曦也说了，比如说他希望家长能够帮他搜集的是一些，刚才你说的是自主招生， 嗯， 这方面院校的信息啊， 嗯， 相关的政策呀，这都是家长应该做的，我觉得。 对，这没问题， 这是应该是第一我们家长现在应该做的。但是具体怎么做，能做到什么程度，您给再说说。 那如果要是说到搜集信息的话啊， 嗯， 确实在这个问题上，孩子可能要拿出更大的精力去对付，去 学习。 学习， 对， 我家长是应该帮助收集的。昨天呢，在那个咱们那个大型直播活动， 嗯， 啊，就是如何转变为一个睿智的家长， 嗯， 在那个里边我就提出了美国那个一个学者写的一本书即将成人，并且我在微信群里都分享了，他美国家长同样要为孩子搜集信息。 嗯， 啊，那么搜集信息，他的 渠道是非常多的。 嗯， 第一点，第一个途径，那一定就是咱们的教育面对面这个节目。 嗯，我刚发完信息，三月三号我们不是就有一场自主招生吗？若曦告诉你妈妈去听啊。 好， 他妈妈一定会去的。就是说呀，因为咱们教育面对面做这个高招节目已经做了啊 16年了、 嗯，有着相当的经验啊。这个我一直在每一次节目一提到信息，我都要提到 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多说。 哎，这个你要不利用教育面对面太傻了。就是我老比喻嘛，就像过着长江，你非游泳过去，是吧？你就不坐高铁，你就不坐飞机，多累呀！ 对， 一定关注咱们。 对，教育面对面， 你整个听下来， 嗯， 那没问题，你该干什么你就很清楚。 对呀，我们基本上每个周末从高招开始就有活动了，顺便也给大家再预告一下，明天我们的高招节目的这个发布会启动啊就开始了。三月一号开始呢，我们的高招咨询节目就正式的拉开帷幕了。所以说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咨询啊、讲座呀，大家都可以去听。 那就是从三月一号开始， 对， 我至少要把教育面对面的那个预告我看一下， 对， 哪些是跟我有关系的，除非我一个文科生，他在是个理科学校，那我可以不听， 嗯， 对吧？除此之外，什么都把那个信息纳入视野，和自己的孩子稍微匹配一下，匹不上我不管他了， 嗯， 如果对我可能有关系，我再深入研究， 对， 哎，我再通过其他途径去深入研究， 对， 所以第一要听教育面对面， 对， 哎，我可不是说替你们做广告， 说的非常对， 真的是这么。 教育面对面微信公众号非常有用哈，教育面对面 RBC， 大家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每一天的节目，每一天我们的精华，其实在上面都会有体现的。 嗯， 您这个多简单的事儿，我们这儿咔嚓咔嚓全给您办了，您那儿一看， 就发生了什么都告诉你了，对吧？然后你去匹配，跟你没关系，你把它扔掉。 行了，就到这儿了。 好，不说这个了， 可以说别的了。 第二个就是首都教育，这是咱们那个市教委的那个公众号要关注。第三个，我建议您关注一到两三个啊，这个提分机构。啊，他们的群，他们的公众号要关注，因为那里也有大量信息。 对， 第四个，你关注一所用分机构，就是帮你进行那个高考志愿填报的，啊，他们也有很多免费的讲座。那第五，当然就是要关注我们自己所在的中学的要求。 嗯， 啊，第六，你还可以去参加一些微信群、啊 QQ 群，啊，那里边也有很多的营养。啊，一定是要什么呢？我们要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 嗯， 什么都关注一下， 嗯， 跟我匹配不上，我再扔掉它， 嗯， 你不要局限在你的世界里，以为高考就是这样的，以为人家家长就是我这样的，错了，打开视野，你会发现一个新的天地。 所以说，家长，尤其是现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社会，哈，充分的利用各种信息为自己服务，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啊。 家庭教育八大内容。其中一个内容就是家庭教育资源、 嗯、 这个资源里边就包括你怎么去吸收利用周围的资源、 嗯、所以若曦也说说你现在你妈妈就是都加入了哪些群，都有哪些这个可以为你搜集信息的这些渠道和窗口你知道的。 首先对大学来说，我妈关注了不少大学的公众号、嗯、 这也对，因为现在您想这志愿后来得报啊， 不是也对，这是必须的， 对呀、 啊，关注目标学校的、 对， 行，挺好，我觉得这个都不用往后说了、嗯、我觉得这个家长做的已经相当的不错了啊。 嗯 嗯, 嗯，所以说这是家长必须要干的一件事儿、 嗯、 刚才就是必须的那个就是若曦妈妈那个大学的、 嗯嗯、 那我女儿想上什么大学我得先问问， 就是大概齐的、嗯、 对，然后我照着这方向去、 哎、 或者说妈妈觉着我推荐一下，我觉得以我的人生经验我觉得这几所也挺好，若曦你参考一下是不是、 嗯、 也都是的。那现在目前来讲你们之间有冲突吗？ 我妈还比较尊重我意见，像我就对语言类学校还有广播传媒比较感兴趣 哈。 然后我妈就也挺同意向我报北外、报中传这样。 哦，所以这个是必须要干的，所以我觉得家长就像了解信息的时候，大学的这一块、专业的这一块，千万不能扔掉哈。 嗯嗯 嗯。您觉得这个搜集资料和信息，到什么程度啊，算相对来讲？比较完美，我说的是相对啊，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儿啊。 我搜集信息是这样，它一个是首先从内容上说啊， 嗯、 它要稍微全面一点， 嗯、 就是说你不要光搜集哪有一个好老师啊，哪能报一个班儿，我们家长是这个信息，他是要发现了他是不会放过的。那么 你光这样是不行了，你刚才谈到了大学信息你要搜集、 嗯、 然后呢还有呢就是高考政策的， 嗯， 重要时间节点的、 嗯、 啊这些信息要搜集。 比如说这个自主招生你现在不准备估计就有点晚了。 对呀、 啊啊、 你匹配一下啊，这个艺考可能就来不及了、 嗯、对， 现在考虑。你包括将来什么双培啊外培啊、 嗯、 就这些东西你得弄得清楚。 对，这些政策。 啊、说听都没听说过、 嗯、 都考完了那就来不及了。 所以大家我这还得插一下哈、啊、就这些政策你都不用去别的地方听，你就在我们这儿听就行了。 对， 全 在这儿开个头 听到、嗯。哦，真的不是夸口，做了这么多年我觉得现在说这些好有底气啊。 没问题，你当之无愧。 不，我们这是一个团队哈。 所以我们第二个方面说的就是说一些高考政策的信息要搜集。 嗯、对。 第三一个，我建议家长要搜集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 嗯、 就是拿来就用的东西。 对，现在我觉得就是得拿那个拿来就用的了。 哎， 这时间、 啊、 是吧？ 你现在来不及。昨天有的家长在那大型直播中提出，我应该看点什么书啊？ 嗯、 如果你要是非高三，我可以给你提供、 嗯、 高三算了。 现在我们就碎片化了， 你用什么你就 是吧？ 哎，对，你就问什么吧。 嗯、 啊，孩子面临什么问题，咱就解决什么。 对， 所以这些信息叫内容上相对要全。 嗯 啊，另外呢，第二一点就是说，在搜集信息怎么叫理想化呢？ 嗯， 就是稍微理想的，就是说要匹配。 嗯 啊，再说一下匹配，我匹配完了配不上，这信息对我没用，我再扔。你可不要想当然的这事儿对我没用、 嗯、但有很多家长他会这么想，哎呀这信息太庞杂了，我这脑子实在用不过来，真的不能像鼠爹这样这一天面面俱到哈，然后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焦虑的情绪了。 哎，有这样的、 是吧？ 你比如我身边就是，我说妹子，我说别急跟着我，哎呀不行不行，我这又不行，烦，反正他说什么的他就愿意烦，他就不愿意行动、 嗯、 那就没办法。 对， 所以我特别主张刚才你说的一句话、 嗯、 定计划就是在减压， 嗯， 就是在消除紧张焦虑。为什么一个人要紧张他要焦虑呢？是因为有一个压力源，这个压力源就是高考。你只要参加高考，这个源头是不可能取消的。那么第二一个办法是什么呢？源头压不下去，它肯定要存在，那么就是要做事儿，我要对付它，我要应付它，应对它。那怎么应对它呢？好，来吧， 做计划， 我们做计划。 其实刚才周琦不是说了吗，自己的计划做的这个很好哈、 嗯、 我觉得就是这样，一天就像你学习我工作一样哈，可能都有好多件事儿、 嗯、 把计划做好了什么时候干什么，然后干完了跟大家画一勾哈、 嗯、 哎，我觉得这心里其实是清静的， 对， 是吧？ 丢掉了一件， 对，丢掉一件，然后就得要轻松一些，然后又轻松一些，这、 嗯、 等于就像您刚才说的减压的过程嘛。 对， 最后一看，一到睡觉之前就剩一件事儿、嗯，睡觉，又很开心，是吧？所以在这方面呢，先问问若曦吧，就是说，你的爸爸妈妈，目前的心态还好吗？ 我爸比较忙，所以可能接触比较少。对对对，但我妈，我觉得我妈挺急的。 嗯， 有的时候每天在我这除了学习就没别的了， 嗯、 绕着我就是学习学习学习，有的时候也挺影响我的。她比我都急， 她会影响你啊？ 对， 就是她的焦虑会影响你，你倒没那么急，没那么烦。哎呀，妈妈有在听吗？是吧？其实真的是这样，有的家长的那个焦虑的情绪啊，孩子还没什么事儿呢，哎，结果就。传染了， 对， 哎，我觉得这有时候是家长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啊。 但是呢，他注意起来吧，就是有的家长比较自省，他知道自己在焦虑；有的家长是从初一就焦虑的不得了啊，你都不理解，刚考到那么好的一个学校，他为什么要焦虑呢？ 嗯，不正常，我们这儿还有两岁孩子，才两岁就焦虑的。 天哪，想得太远了，可能是那种性格造成的。 嗯、 我们在焦虑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家长要知道啊，焦虑就是面对高考这么大的一个事情，那么焦虑这个紧张是普遍存在的。这是第一个要明确，第二个要明确，适度的紧张一定是好事儿。 嗯， 他一定是好事儿。这个人松松垮垮的，那怎么做题啊？刚起床的时候，你能做题吗？你紧张起来，你才能做试卷啊， 嗯， 对吧？所以适度的紧张是好事儿啊，你不要把它当成坏事。 这对于家长和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一样的，是吧？ 对、 嗯，都要适度。 是人都是这样，他得进入状态， 对， 是吧？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区分，到底是我家长在焦虑，还是孩子在焦虑。 嗯， 其实有时候孩子没焦虑，完全是家长在焦虑。 嗯， 并且就像若曦说的是，你当妈妈的你在干扰我。 嗯， 本来我挺好，我很快乐，为什么现在这个高三老师有的就喊出来，年级组长就喊出来，让家长远离。啊，我又没法让孩子全都住校， 嗯， 但是你们不要管，为什么？本来孩子挺高兴，啊，状态挺好，结果周一一来就那么就是那么没有活力， 对、 嗯，都是家长给打击的。嗯、 那如果说若曦，你妈妈比如说把这种焦虑有可能会传染给你以后， 嗯、 你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回到那种平和的状态？ 我 就是像我就想运动，我平时会练舞蹈，所以我特别烦的时候我就想出出汗发泄一下，或者唱唱歌啊什么的。 有没有跟妈妈说你太焦虑了，你已经影响到我了，你要改一改？ 我原来说过，但是好像在这个状态下他太着急了，他也没办法改了，所以有的时候他说我就不说了，我就选择沉默了。 那如果家长会处在这种状态的话，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帮助家长把这个负担卸一些？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进行家长教育，就是说我们要让家长知道啊，孩子不就是刚才我已经说了三点了啊，就是适度的紧张啊，想等等的。那么我们要让家长知道，孩子的其实不是那么没有抗压能力的。有的时候孩子可能这次遇到挫折没考好，降低了几名，是少考了五分。实际上孩子他的心态是好的。 对， 你不要焦虑。你孩子有的时候随口一句话，孩子说完完了，但是我们家长彻夜未眠，因为在焦虑。所以你要明白，孩子没有那么脆弱，是你在脆弱。 所以说有时候家长这心呢真得大一点，是吧？心要大一点啊。 出问题是好事儿，孩子就是要成长啊，他老一帆风顺的，他能长大吗？ 那如果在必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像您说的技术性的操作，有没有什么招啊？ 有招啊，这个心理学上是有招的。如果我们过度就是真的觉得自己这种挥之不去的一种焦虑的话，我首先希望家长在孩子面前一定要忍住。在你想跟孩子面前爆发的时候，你先区分一下是孩子出事儿，是我出事儿了。如果意识到是我出事儿了，你要冷处理，先硬性的制止啊，冷处理。然后呢，如果这种时间持续的很长，挥之不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呢，就是生活中有一些调整的方法，听音乐也好啊，运动也好啊，实在不行，求助心理咨询师，采取一些什么深呼吸，包括孩子也一样，上了考场，那个时候你就没法做学习计划了，你只能采取什么深呼吸啊，怎么样的一些意念的东西，那是有的。我们开春就要组织一场户外的心理减压活动啊。 对，所以说这个家长先给自己减压，然后呢才能给孩子减压。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 我们必须树立几个概念，就是说我跟孩子都要成长，那么面对压力，那这就是一个综合素质。考试就要有压力，就是要把那些能抗压的筛选出来，那是人才。 对， 说你这个没怎么着的腿肚子就转筋就害怕了，那种说考什么准考证也忘带了，那你就天生的你就应该被淘汰。 对，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对人是一个锻炼哈，真的是可能经历了这一场高考之后，对人会有，对孩子会有一个升华，是吧？抗压素质的全面提升。 对呀，所以这种高考的这种选择，不是就是这种这种选择工作筛选工作，它就体现在这儿，就是要把那些心理素质好的筛出来。所以我现在有一点焦虑，正常啊，我克服它呀。这不是倒霉事，好事儿啊。因为一有压力，我也成长了，孩子也成长了。 对。那么行，这个焦虑呢，家长用一些比如现在能够现学现用的招哈，把这个白天您好好的过去，平静的过去，对于孩子提分其实是有正面的影响的。还有一件事儿，我觉得家长呢，我觉得就很轻松能干的事儿了吧。比如说您当好后勤部长，这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您做好后勤这事儿总是可以的吧。你们家现在一日三餐跟往前以前有变化吗？ 有 啊。 因为原来是能在家吃早饭和晚饭，现在晚自习早上去也早，基本上我妈就负责做宵夜了。 就是其实等于后勤保障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了，是吧？ 后勤保障我们家长最善于做的就是做饭。 对， 每年都有明星早餐妈妈，你看看我的朋友圈，特别令人感动。那早餐做的真漂亮。 对， 啊， 我觉得这个 最会做的。 这个是后勤，我觉得可能主要一块还是保证好孩子的这个饮食哈，对于他这个精力啊什么的，他当然都是很有作用的。还有一个后勤部长，我觉得应该包含另一个意思哈，我们稍微有一点这个含金量的哈，当然我不能说这饭做的这个好不是含金量啊，不是的，就是还有相应另一方面，就是说作为我家长，怎么样把这些日子我们家里的这个气氛给他调好了，让他和谐了，我觉得这也是后勤部长该干的事。 对呀，孩子在前线就像打仗一样，你得把后方管好啊，把一个有利于孩子考试的家庭环境提供给孩子，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在营造家庭环境这方面呢，就有什么啊可取的一些办法，比如现在很多家庭就是除了考试啊，今天咱们先从现在开始电视不开了啊，所有的什么都没了， 啊，我们这咱俩说话悄悄的，别影响他，咱俩这也得什么吧、 对对对， 你说是吧？你们家现在这样吗？ 对 啊，是这样的 啊。 这得改一改，我觉得是不是特难受？ 特难受，我自己有的时候压着压着就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你想，哎呦，我爸我妈的这一百天的日子，就因为我你弄得这么压抑，我就会有负疚感、啊。 哎，那若曦那天咱们俩通话的时候，你最想跟你妈说什么来着？ 我觉得应该有自己的生活。 你听听， 对、 啊，这是发自孩子心中的一种呼唤，就是我们家长要有自己的生活，这样孩子他才安心， 对、 啊、他才能好好学习啊。这一点特别好，你提的特别好， 对， 一要有自己的生活、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家长一定要保持好亲子关系，并且巩固提升，我们就是说高考确实很重要，但是相比起来家庭关系、亲子关系 更重要。 哎，说你多考五分、你多考五十分，两个人打得一塌糊涂，这家里都横眉冷对的，你说这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那不是我们人生的追求，是吧？所以亲子关系很重要，这是第二句。第三句就是我们啊，一定要什么呀，树立几个理念。我不是说让我的孩子你现在560给我变600啊，变660，这不是你的目标。目标价值取向应该是什么？孩子做最好的自己就可以了。最好的自己，一个是我该拿的分拿到，我该这个抗压能力该练的练来，我的这种全局把握能力啊，我的这种自律能力我都练了，这就是你提高了就是最好的自己。我们得追求这个，高三依然是发展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拼分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和谐的这个家庭关系哈，对于孩子备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就像刚才若曦说的，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有自己的生活，该工作该工作啊。当然饭你可以做得更精致一点，这当然最好了。然后呢，别什么都围着孩子转，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保持正常的一种，你以前怎么过，现在还怎么过，就完了呗。 保持一种特殊时期的正常的 状态。 那么我会在四月份就讲最后冲刺阶段的时候，家长他的履职特点是什么呢？提前披露一点，若即若离，时隐时现。需要你有家长，不需要你，你就跟没你这人似的，那就对了。 那是一个觉得是一个最佳的状态。 我不，那得听孩子，你觉得这样好吗？若即若离。 挺好的 挺好的。你希望妈妈什么时候的出现，什么时候能够离开呢？ 就是我比方说很安静的做一件事儿，或者我已经规划好我自己该干什么的时候，就不要在我旁边就是哎告诉我你应该干这个，或是他很着急就说哎呀你这样不对怎么样的。当我有一些生活方面的需求的时候，但我自己又没有那么长时间去做的时候，他可以帮帮我。 哦， 需要你再来，不需要你不用来，你要相信我的能力。对吧。 好，这也是对孩子的一个肯定哈，因为十七八岁的孩子这个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哈。这个自我意识太强 了，所以有一句话我们可以体验一下啊，叫做对于在助考的时候，我们叫帮忙不添乱，尽责不越位，他的事他干，你的事你干，尽责不越位，切实帮忙，切实不做表面文章，切实不表面，助力不取代，这四句话。 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哈。当然这四句话呢还需要家长在实践当中呢慢慢的去摸索，虽然时间不多了，但是我们今天也提供了一些有关技术性的操作，实在想不明白的话可以照本宣科，其实也行哈，慢慢的走一段，也许呢自己就觉得哎这样走得很好很顺。好，也非常感谢今天的鼠爹和若曦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 好，谢谢。 好，那也祝这个若曦在今年的高考当中取得好成绩。 谢谢， 做最好的自己。 好 好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的经典诵读。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李山老师为我们来详细解析《春夜喜雨》。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启功先生弟子，2006年被选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十佳教师，2007年和2009年分获师评网最佳教授和全国魅力教授。 好啊，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杜甫的名篇《春夜喜雨》。这首诗啊，它的创作时间呢，属于杜甫的生活偏晚了，啊，杜甫的生活呀，大致可以包括早年壮游时期，然后安史之乱了，赶上了，现代长安有3年多，之后是麻鞋见天子，又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漂泊西南天地间呐，他有一个诗，叫《咏怀古迹》啊，五首之一就说到，啊，说自己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这个时间呢，大概有10年左右。先到先在成都待着，后来又逐渐的向什么夔州这一带，就像今天往重庆这一带走，最后出川，来到洞庭湖，然后沿湘水到湖南，最后死在了湖南。所以杜甫的诗就在这种颠沛流离当中就创造了他的伟大诗篇。我们这选的呢是他一个小诗，就是春天晚上下了一场雨，是哪儿呢？在成都。诗的题目是春夜，春天的晚上，雨，什么雨？喜雨。这个雨不是雨喜，是诗人表现对这场春雨的喜欢。好雨知时节，这个词也很通俗。好雨谁不知道啊？啊，好雨，大雨，注意这个来自非常古老的尚书。好雨知时节，这个知赋予好雨以人格特征。雨啊是讲时令的，时节。知时节，这个时节不是我们理解的说今天星期六，明天啊，明天清明节，不是这个意思，是干旱，要旱不旱的时候，啊，来了一场雨，所以好雨知时节，赋予它一个人格特征，它了解农民们，啊，这个时令啊，农民种地，我们中国人是农业民族，啊，在很大程度上，包括今天在很多地方是靠天吃饭，所以太旱了不行，太涝了不行。所以知时节，什么时候下，下多少，都讲这个雨啊。当春乃发生，春天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当中，它是生养的季节。从颜色上讲，中国人认为它是青色，这青就是绿。另外从方位上讲，代表东方。所以这个春天，这里边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时令观念，是万物生长的时候。而万物生长靠什么？靠阳光，靠雨水。所以当春乃发生，也指明了这场雨不是夏天的雨，也不是秋天的雨，啊，这是指明这个雨的时令。这都是什么？春夜喜雨啊，要应题，所以把春字交代出来。从总体来讲，就是说它是一个远距离的比较空的这么写，但是已经把一个主体什么好雨把它的灵性写出来了。接着下面说雨怎么样啊，随风潜入夜。哎，注意这个雨有点微风，有点春风，随着风，注意这属于和风细雨啊。 随着风潜入夜，是悄悄的，是潜伏着来的。注意，这就是春雨的特征。春雨贵如油，这本身春雨啊怎么下，因为它春天容易旱，怎么下都好。哎，人家春天乃发生的雨来了，春雨贵如油的雨来了。来了以后不是说我很贵重啊，我就闹腾啊，我就打着雷闪着电，还是咱前边来几个雹子冰雹，不是，人家很体贴的啊，随风潜着，不惊人的，不扰人不扰民的潜入夜。入夜晚上下什么特征？晚上下雨啊，白天大家劳作，把这个雨啊，好雨前面是之，讲的是它的灵性。 公元761年，为避山西火灾，杜甫来到四川定居2年之久。在成都，他过着既是诗人又是农民的闲适生活，而春夜喜雨正是创作于此时。在杜甫的笔下，细雨被赋予了人的情怀，春夜降雨润泽万物，这一切仿佛都是大自然对万物的恩惠。诗人对春雨的深情也由此而生。接下来，杜甫又移情于雨，怀着这份喜悦之情欣赏眼前之景，在赞颂春雨的同时寄托了自己的祝福。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这就是一种具有文化色彩的大情怀，润物细无声，这是一种德行啊。润把万物不是教了它，这就是一种，就是个德行。所以还细无声，刷啦刷啦下，实际上是有声，但是就写它无声。说有的时候说朱元玉润，当这个雨水浇到万物身上，万物显出的生机，产出来的光彩，润当润啊，我们说这个玉器。所以这个是非常富于表现力的一个词，也非常雅致。总之这首诗啊，跟望月相比，它不是那种激情澎湃的，喜爱之情表现得比较蕴藉，以细腻的笔触去传达喜爱之情。所以这就是诗的高妙的地方。这首诗读完了以后，你感觉不用力气，但是喜爱之情表现得那么充分。这里边要注意它的体悟特征。体悟，这是中国文学里面一个术语，比如说赋体悟，实际上在我们中国文学累积到唐代已经经验非常丰富了。在汉代的时候，专门有一种文体，就是要观察万物的这种特征，用文学的手法加以表现它。这个曾经做过的，也可以说，如果说我们把唐诗出现作为目的的话，那些都是锻炼时期，已经有非常充分的锻炼了。所以这首诗的体悟，对雨的体悟，细腻传神，写雨带有情感，这已经把喜爱之情表现出来了，是曲折的表现。接着啊，春夜喜雨是晚上的雨，晚上的雨，哎，刷啦刷啦润泽万物，诗人看去想看这个雨，看到的是什么呢？野径云俱黑啊，野外田径上一片的黑，这个是符合什么？符合这个特征的。本来晚上视线就不好，另外在阴天呢，有的时候如果下雪，阴天我们会看到反而夜反而明，有白云的时候夜反而明，但是雨夜却是黑的。这个是符合，我不信大家晚上到春雨的夜晚去看一看，你跟他到冬天要下雪的时候，你到了晚上去看是绝对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啊，它就带有生活经验啊。有的时候我们欣赏诗歌呀，你必须要把你的什么，把你的主观感受参悟进去。你如果冬天要下雪的时候你到外边去走过，你会记得，如果那样写云俱黑，可能就不是要下雪的这种情形，但是春雨如此，一定如此。注意，如果这样写漆黑一片太压抑。注意，江船火独明，哎，从江上刷闪过一条船，船上有人点着啊，比如说照亮的火，是船上有人家，人家有生活的烟火闪过去了。所以这个明和暗的对比变化，使这个诗篇这儿活络起来了，不压抑了啊。 另外也点出来在哪儿看的雨啊，雨发生在哪儿啊。下边说景观城，注意景观城下边就说出来不太突兀了吧，所以这儿告诉你这在锦江旁边。因为今天我们到四川去啊，锦江啊就是城里边的锦江啊，已经不走船了，但是你还可以看到一些码头的这种这种台阶子，过去是走船的，因为它是一个交通要道啊。所以这是什么？哎，这是写出来那个按着交代是在什么，是在四川，在成都这一带。接着小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实际上啊，说你到底是白天写的还是晚上写的，这个不必太拘泥。想一想吧，明天的成都锦官城会是什么样一片光景呢？昨天晚上经过了春雨的这种润泽，注意万物都会出现生机，但是春天最让最惹人眼的，最能代表春天的，也是使诗人最能容易联想的是什么？是大片大片的花。花怎么样？经过这种润泽的雨的这种浇灌以后，这种润泽以后，明天这个花朵它更加沉甸甸的，一是它湿了，二是它更饱满啊，更沉重，就是发育的啊更丰满。所以大片大片的花在那儿啊，在这争奇斗艳啊，在这风中摇摆沉甸甸的。这就是一场什么，一场春雨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带来的希望。花，花盛意味着果盛，果盛意味着丰饶。所以他写花啊，他也含着什么，含着这种啊一种祝愿啊，一种幸福。 一夜春雨之后，从田间到乡村，从江边到小城，我们跟随杜甫的脚步，欣赏春雨润泽万物之后的美景。从听觉到视觉，从远景到近景，整首诗无一处出现喜字，可诗人的喜悦之情却始终贯穿其中，如春雨润物一般细腻无声。杜甫的诗歌大多饱含了浓郁的家国情怀，而此时定居成都的他，或许身心都得到了慰藉，让他在这首细腻秀雅的春夜喜雨中表现出了一种平静愉悦的心情。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古人早就观察到，你看这就是春雨。如果是一场秋雨，我们知道李清照写诗《如梦令》啊，昨天晚上喝多了，喝多了以后哗啦哗啦下雨，还刮风，他喝多了以后没办法啊，他管不住自己，他起不来，他本来想去看看外边的海棠花啊，去照顾一下，他没办法，所以早晨头一件事就打开帘子啊，问什么，问小丫头这花怎么样了，说花，这有心人碰上个无心人，花还就那样子，说不是，昨天晚上刮大风下雨了，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绿肥红瘦，那个时候的雨啊，让绿肥了红瘦了，花减了，飘零了，能够产生这样一种什么啊，一种效果的这种雨，是夏天的雨，这儿反而变得沉甸甸的了，变得更茂盛了，是春雨，啊，这是古人在评价这些诗的时候观察这些句子，得出来的什么，得出来的这些啊一些结论，从总体风调上讲，它是一个我们知道它是要描写天地之间伟大情感的，啊，我们从简单的说，对于一场春雨的喜欢，你可以说引申出，哎呀，杜甫关心劳动人民呐，因为今天下春雨，明天收成好，大家都有饭吃，没问题。但是，作为一首中国古典文学，我觉得它最重要的，它无声，它悄悄的传达了一个中国人对于在人在天地自然之间。人和这个天地之间的关系表现的是这样一种伟大的情怀，但是这种情感是一种最什么，最根基的热爱生活，热爱这个大自然，热爱大自然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可以从大自然上捞取什么好处，而是大自然怎么赐予我们， 抱着一种感激的心情。所以这个喜，实际上我们说，如果从一个大人格的角度来讲，就是它代表了一个文化人群的一种情感，就是对天地我们怎么看它，我们对天地自然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所以这首诗啊，我们说从格调上讲，它实际上它是很深浅的，它是正是传统中的一脉。静水流深呢，它代表着我们中传统最深浅的那个浮波。从风调上讲，它很温和，很秀雅，可以说它是一种玉秀的这么一种风调啊。虽然他也很喜欢这个雨，但是他并没有去主观的用了一些喜欢的词，没有，而是什么，就是通过细细的观察，什么观察这个雨的这种特征，来展现啊，流露自己这个喜爱的这种心情啊。所以这个诗啊，大家都喜欢啊，因为他不那么张牙舞爪啊，他不那么啊，不那么啊，就是声音很大很喧嚣，哎，所以我们说在家里边挂一幅字，哎，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等等，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啊，这样的话使我们这个家庭很祥和啊，所以它调子就是这样一个调子。但是说这种平稳的调子，表现一种深浅的这种情感，没有很高的这种艺术腕力啊，没有这种很高的对生活的体察和想象啊，这是什么？这是难以做到的。语言的平顺啊，不意味着什么？不意味着这个不用点。你看，好语就用了点啊，像这个润字，大学里边讲，富润屋，德润身。所以杜甫写这个润字的时候，他实际上就跟什么，跟这个德行的这个东西贴得很紧，这都是杜甫在用词讲究的地方。所以他是含蓄的，你比如说我们读书不多，不多你能看懂这个诗，你能感觉到他的好，如果你仔细看，他有可阐释性，他是一块压缩饼干啊，他一找水他就大了啊。所以说在语言层面，他又暗用了一些典故，但是用典用的那么松弛，那么好像若无其事，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啊。总之啊，这个作品通过对雨，对一场春雨的那种详细，那种细腻的体察啊，来表达了这种对雨的一场啊，对一场春雨的情感。实际上它背后的这种情感的方式，它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带有强烈的文化意蕴。另外在形式上，首先格律诗没有问题，另外在语言层次上，他也是颇用了番心思的。可是就像好的歌唱家，当他翻高腔的时候，让你感觉到很舒服，所以他使用语言的时候，他很精心的使用语言，但是又自然天成啊。好，关于这首诗的欣赏我们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内容也就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为谁小溪为谁流，带着满怀的凄清。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小雨陪伴我，小溪听我诉，可知我满怀的寂寞。今晚小溪谁